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加叙加议。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加叙加议，我是孙畅。从今天晚上8点开始，大家就能通过售票网站和公众号预约12月10号以后故宫博物院的未成年人免费的门票了。昨天呢，我们刚说完，为了抢年票，观众把购票系统挤到瘫痪。不知道今天晚上故宫能否有更充足的准备措施。如果查询资料，你会发现全国正式登记注册的5000多家博物馆已经有4000多家向社会免费开放了，但是故宫在所有开放日都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还是意义重大。90多年前文物南迁的时候，有学者曾说，故宫文物是数千年来文化结晶，不能减少也不可能增加，倘若国家灭亡，国家仍有希望再次复兴，但是文化灭亡将无再度恢复的可能。直白地说，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有些人可能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便国土沦丧，可代表中华文明的文物也绝不能损毁。更重要的是，纵观世界各大博物馆，只有故宫里保存的全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东西。有些国家博物馆固然很大，藏品很多，但是来源是什么呢？是在侵略扩张当中抢来的，是有一些精品，可是普通的生活器物也不少。只有故宫在最精华的文物中，让观众看到的是中国鲜活的历史。对于学生们来讲，书本上难以理解的知识，某些符号，在故宫就可以变成有趣而生动的内容。不仅是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更能让孩子们了解他脚下的中国。从我个人参观博物馆的感受来说呢，越是看见眼前的，越是会感慨那些看不见的。比如说，嘉庆皇帝为了改变前朝遗留的穷奢极欲的风气，把乾隆皇帝曾拥有的珍宝都储存在了建福宫。将近200年过去，是末代皇帝溥仪在很随意的机缘下打开了建福宫的库房，满屋子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这才让一些尘封的奇珍异宝重见天日。但是不久之后，一场大火又让珍宝葬身火海。那么他们都是什么样子呢？还有北平沦陷期间，有一支日军的部队强行占用了故宫神武门北的大高悬殿，幸运的是故宫的工作人员早就把殿内所存的档案和瓷花盆等等抢运回了故宫，避免了文物损失。那时候的工作人员已经很少发工资了，还有员工生病挨饿死亡的情况，但是在文化瑰宝面前，他们做了最应该做的事情。博物馆里有故事，有传说，有疑问，有思辨，总要让他们走进去，多听多看，才能有更深的了解。 非常好的一件事，里面包含着的许许多多的文化内涵。这个故宫博物院，它不把眼光盯在门票这个经济收入上，而是呢放眼于对下一代的这个教育。 不仅包含很多文化的瑰宝，它整体的建筑的美也会给孩子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向往，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这是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学习传统文化，增加我们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自豪感。 确实是一件好事，对于小朋友，由家长陪着去参观，由家长给讲一些历史文化知识性的东西，那么稍微大一点呢，他可以自己用他的眼光，用他的理解来看待这个历史文化。 带着孩子去不仅仅是打卡拍照，而是提前做好功课，看看我们每次去的时候给他们一个什么知识点，那孩子的这个各方面的知识就会增长许多，他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热爱这个程度也会提高许多许多。 很多地方只有去的多了，美的另一层意思才会被感知。比如刚看到某件皇家器物，人的赞叹是美， 再看得知烧制这一件，劳动人民要付出多少智慧与汗水，甚至有人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的赞叹才不会流于表面。书画当中有些礼仪规章，初次遇见是作为历史知识的储备，再度挖掘才能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修身立德，为什么要当君子。我们通向历史的那个隧道向来是很窄的，免门票是给未成年人更多的机会去那个隧道中挖宝。但是我们要说，故宫的底蕴这么深厚，内涵这么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解读出不同的东西。免票之后还需要做其他的配套措施，像讲解、策划、展览，怎么样更便于孩子们接受。结合着昨天故宫年票销售火爆，也大概能够推算出是因为家长们要带孩子去，所以才购买了能够多次参观的年票，导致了服务器宕机。故宫牺牲了自己一部分的门票收入，做了利国利民的好事。在历史中，孩子能够吸收更多的营养，对爱国主义、家国情怀也会有更深的了解。走进恢宏的建筑，他们不仅能看见美、认识美，更可以真切地感受美。在这儿说一声，谢谢了，故宫。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家叙家忆。下载听听 FM， 搜索家叙家忆，您还能够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我是孙畅，再见。 这江山我起笔，民族血脉有几万里。沧桑铸造中华魂，我几张